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破碎的亲密更美丽，侥幸在珍惜，孤单没危

受东移的云带影响，明天白天开始天空云量增多，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削弱光照，气温将有所回落。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5°，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昨天内地电影市场受节日影响表现低迷，大盘仅报收4230万，超前点映的春节档大片《西游记之女儿国》以874万票房数据蝉联单日冠军。截止今天14点前，大年初一单日票房已经突破10亿，创下国内电影市场票房新纪录。数据显示，《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西游记女儿国》《红海行动》《熊出没变形记》等几部赶在大年初一首映的影片首日票房红红火火，其中《捉妖记2》排片居高不下，目前票房已经突破4亿，《唐人街探案2》截至目前拿下超2.6亿票房，女儿国初一限时点斩获1.3亿票房，加上点映成绩累计已突破3亿，而红海行动也后劲十足，稳扎稳打即将破亿，目测这个热闹春节档又会不断地刷新票房记录了。今晚经典永流传在中央一套黄金档首播，从初一到初三连续播出3期，这是一档致力于为中国古诗词谱曲并在当代广为传唱的节目。首期节目中，谭维维的《墨梅》唱出中国风骨，杨洪基携手王晰再唱《临江仙》，乡村老师梁俊词曲改编台，空灵童声令人感动落泪，而王俊凯则把《明日歌》唱成了洗脑神曲。北师大教授康震、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著名主持人曾宝仪、著名唱作人庾澄庆组成的经典鉴赏团和主持人撒贝宁一同带领观众领略中华3000年的诗词风采。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荆棘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